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是以弓弦盛宴为主题，将会在5月9号到26号，一共是8天的时间里，让大家来邂逅小提琴，在美妙的旋律当中品味春日的芬芳，点燃初夏的热情。要开启的是一场炫彩的弓弦之旅。但是呢，就在五月音乐节期间，有一场音乐会非常的特别，它就是绅士和声国王歌手合唱团成立50周年特别音乐会，将会在5月20号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为大家来上演。关于这样的一个乐团，我们非常熟悉，因为它的确是散发着那种典雅，还有他们的音乐品质是非常丝毫不差的这样的精准。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也是他们的音乐，当然也了解的是这场音乐会。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其中的一场音乐会，绅士和声国王歌手成立50周年特别音乐会的介绍。王歌手合唱团可谓是当今的天王级的合唱团，地位呢也是堪比流行乐团的 Petals 还有古典音乐界的三大男高音。凡是亲眼看过他们演出的人都会被他们魔力般的声音所深深的吸引，而且呢听国王歌手就要听他们的和声，虽然只有6个人，但闭上眼睛听到的却是数十个混声合唱外加十几个人的这种管弦乐团的这样的声音效果。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们的演唱，科科莫是耳边的这首音乐的名字。Falling in love to the rhythm of a steel drum band. Way down in Kokomo, Aruba, Jamaica. Ooh, I wanna take you to Bermuda, Bahama. Come on, pretty mama, Key Largo, Montego. Baby, I wanna take you down to Kokomo. We'll get there fast and then we'll take it slow. That's where we wanna go.Angelique, that Montserrat mystique. We'll put out to sea and we'll perfect our chemistry. By and by we'll defy a little bit of gravity. Afternoon delight, cocktails and moonlit nights. That dreamy look in your eyeA tropical contact high. Way down in Kokomo, Aruba, Jamaica. Ooh, I wanna take you to Bermuda, Bahama, Bahama, pretty 歌手合唱团的这场音乐会，其实也是他们啊纪念成立50周年的特别的这样的音乐会。50年了，1968年5月1号，那个时候呢，六位刚从剑桥国王学院毕业的合唱学者，在英国南岸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这个团体呢，组建于剑桥大学。这几位歌手在之前呢，曾经以不同的名称和组合在一起唱了几年的歌。不过呢，这次在伦敦的隆重亮相，正式开启了国王歌手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直到今天，这个乐团的音域组成也是两位男高音，还有一位两位高男高音，一位男高音，还有两位男中音，一位男低音。而从成立至今，这样的组合呢从来没有变过。2018年，恰逢乐团成立50周年，为了庆祝呢，国王歌手也是隆重献上今年的周年乐季。那在这样的一个金色的乐季里面呢，所有一切的内容，包括三张唱片、一本书、音乐会巡演，都将传扬国王歌手卓越的音乐传统，并且展望各种声乐形式的美好的未来。那在5月20号，我们就将会在今年，也就是2018五月音乐节，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当中，看到他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这场演出。 Une vase à 100 ans, à chaque carrefour, au Paris, qu'à l'amour, au Fiji, au Platon,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de patienter 20 ans, pour que tu aies 20 ans, et pour que j'aie 20 ans,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pour que ce nos amants, dans 63 plein temps, de bâtir un roman. Au deuxième temps de la vase, on est deux, qui est dans mes bras.Au deuxième temps de la valse, nous comptons tous les deux une de trois.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nous redonne déjà. 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qui s'approche dans le temps.Qui s'approche dans le temps de s'affaiblir des doutes ou quand il y a l'amour. Quand j'ai jamais une passe à 4 temps, c'est beaucoup moins d'encens. C'est beaucoup moins d'encens, mais tout si j'en manque, je vais à 3 temps. Une passe à 4 temps, une passe à 20 ans. C'est beaucoup plus tout blanc. C'est beaucoup plus tout blanc, mais j'ai plus de charmant. Une passe à 4 temps, une passe à 20 ans, une passe à 60 ans. Une passe à 60 ans, une passe à 60 ans. À chaque carrefour, dans chaque carrefour, j'ai toujours 20 ans. Une passe à 1000 ans, une passe à 1000 ans.Une vase à 1000 ans, de façon j'ai 20 ans, pour que tu aies 20 ans, et beaucoup j'ai 20 ans, une vase à 1000 ans. Une vase à 1000 ans, une vase à 1000 ans, après ça nous en marque, quand tu sors dans le temps, de ta vie au roman. Au troisième temps. 我想在聆听他们演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在现场有的呢是以双手或者是口技模仿出各种惟妙惟肖的音响的效果，创造出一个气象万千的声音世界。而合唱团的另一大特点呢，也是难以想象的超能高音，也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高能高音，是通过特殊的演唱方法使男子的音色变得柔软，就像女生一样，获得男生当中堪称圣灵之声的最高的音域。这也是大家喜欢国王歌手合唱团很多方面其中的一个元素吧。他们的观众真的是为来自于世界四大洲近十个国家的经典歌曲。那在这一次也就是5月20号他们的演出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当然也会有专门为他们50周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而庆典而特意创作的音乐，那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可以聆听得到的。好，那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国王歌手合唱团他们的演唱。当然这是来自于在5月20号他们将会在国家大剧院20185月音乐节上的亮相音乐会。 I give her all my love, that's all I doAnd if you saw my love, you'd love her too. And I love her, love her, love her, love her. She gives me everything and tenderlyMy lover brings, she brings to me, and I love her. A love like ours could never die, as long as that shine dark is the sky. I know this love of mine will never die. 幽兰胜境，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Oh, deck all with boughs of holly, f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is the season to be jolly, f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虽然我们今天来聆听的是国王歌手合唱团他们的一些作品，这也是来源于他们将会在2018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当中亮相，5月20号就是他们演出的日子。而这场音乐会呢也很特殊，这是国王歌手合唱团成立50周年特别音乐会。当然呢，有人说五月音乐节呢，那今年的五月音乐节的主题呢就是弓弦盛宴。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是从2009年起策划推出的，如今呢已经迎来了第10届。五月音乐节在每年繁花似锦的五月集中推出高水平的室内乐的音乐会，结合丰富多彩的走出去公益活动，为观众多维度普及室内乐。在过去的9年当中呢，140余场精彩的演出，120余场公益活动，让曾经高雅而且小众的室内乐融入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且喜爱。那如今呢，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已经凭借它独特的特色的定位，还有独具向心的这样的策划，一流精良的品质，树立起自身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了许多观众在每年五月的固定期待。而今天特别向您介绍的这场音乐会呢，就是在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上会亮相的一场。现在聆听到的这是国王歌手合唱团他们来演唱我们特别熟悉的一首《吕秀词》。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在地面符合上升气流的作用下，本市今天下午到夜间还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空气湿度大，加上中午前后气温较高，人体感觉天气有些闷热，要注意多补充水分。今天午后预计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夜间将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是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电影音乐方面的消息。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爱情电影《超时空同居》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同时公布电影主题曲《邓丽君的情歌》《初恋的地方》由张信哲翻唱，张信哲本人也来到发布会现场清唱，并唱哭了佟丽娅。张信哲坦言，翻唱邓丽君的金曲对自己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首先邓丽君的地位无可替代，歌声也无可替代，如何在保有原来作品精髓的基础上唱出2018年新的精神，并且还要契合电影的内容，真的很有难度，自己也思考了每一个细节，希望能够感动到听众。即将于6/1档上映的动画电影《潜艇总动员海底20000里》今天曝光了主题曲《逆流之光》 MV， 和先导预告所营造的紧张惊险的氛围不同， MV 用舒缓悠扬的旋律和充满感染力的画面诠释了陪伴与成长的主题，音乐和画面的双重享受也让大家对这部影片更加期待。最后再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今年国家大剧院的午夜玫瑰音乐会由相约北京艺术节和大剧院合作推出情迷意大利爵士音乐会，由意大利当今最有代表性的爵士乐队法布吉欧波索四重奏和卡利马四重奏展现意大利爵士的迷人风采，音乐会将于5月26号跨夜演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You are making me crazy. I'm in love, but I'm lazy. So won't you please come home? Oh, honey pie.My position is tragic. Come and show me the magic of your Hollywood song. Ha Honey Pie， 听起来就特别特别的甜美，对吧？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们就从耳边的这首歌开始。那这也是来自于今天我们的主角国王歌手合唱团，在5月20号，也就是国家大剧院的2018五月音乐节当中呢，国王歌手合唱团就要在这一天来演绎他们的绅士和声合唱团成立50周年特别音乐会。那今天我们就提前来聆听他们的歌声，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And now the thought of meeting you makes me weak in the knee. Oh, honey pie, you are making me crazy. I'm in love, but I'm lazy. So won't you please come home, come home. Oh, honey pie, my position is tragic. Come and show me the magic.Of your Hollywood song, doo-doo-da. You became a legend of the silver screen. And now the thought of meeting you makes me weak in the knee.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Sail across the Atlantic to be where you belong. Honey pie, honey pie, honey pie, come back to me. C'est ton papillon céleste, ne le fuis pas. Fois comme nos destins sont différents, je reste, tu t'en vas. Pourtant nous nous aimons, nous vivons seuls les hommes, et loin de Mais ils achèrent ton port et la terre m'enchaîne sans crier. Je voudrais envoler, envoler mon haleine dans le ciel. Mais non, tu vas trop loin parmi des fleurs sans nombre. Vous fuyez. Et moi je reste seul à voir tourner mon ombre à mes pieds. Tu fuis.Puis tu reviens, puis tu t'en vas encore, nuit ailleurs. Ou si me trouves-tu toujours à chaque aurore, tout en pleurs. Ah, pour que notre amour coule du jour fidèle, ô mon roi, prends comme moi racine ou donne-moi des ailes comme à toi. 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 Then blooms each thing, then maids dance in the ring. Cold or doth not sting, the pretty birds do sing. The good jar, hoo-wee, doo-wee-doo. The palm and may make country houses gay. Lambs frisk and play, the shepherds pipe all day. And we hear apes to this feast any day. 国王歌手合唱团，有人说他们所演唱的曲目究竟是怎么样一个风格呢？其实他们的演唱曲目当中呢，无处不见传统的合唱作品的身影。比如说传统合唱作品一直是国王歌手演出的一部分，不过呢，在最初的几年的时候呢，真正让国王歌手脱颖而出的是他们音乐的多面性。那个时候呢，他们每周固定一次出现在电视台的黄金节目档，演绎一般合唱团从来也是没有接触过流行音乐，加上他们独特的英伦风采，还有他们音乐上的造诣，这个乐团很快就俘获了世界各地听众的心。从成立以来呢，乐团历来是受到世界各地最尊贵的舞台的欢迎，包括像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悉尼歌剧院、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还有北京的国家大剧院，还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皇家音乐厅。凭借他们自身卓越的音乐造诣，他同时也是作为使节出访了全球各地。时至今日呢，乐团依然非常珍惜他们的精湛的技艺，而他们在音乐上多才多艺的表现也是他们最为人所珍挚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吧。那他们其实也是和很多的音乐家有过精彩的合作，比如现在我们所听到的 Stimmt. 50年了，国王歌手合唱团从他创立至今已经成立50周年，而在5月20号，就是国家大剧院的2018五云音乐节上，国王歌手合唱团就是他们特别的成立50周年音乐会。有人会说50年了，那他们的成员一定有所改变吗？当然了，从最初的6位歌手走到一起的时候，至今50年来，这个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呢，乐团一直到今天就一直都是初心未改，传播歌唱，为人们的每一天带来喜悦，并以自身精湛的艺术造诣和远见为听众带来喜悦，为音乐带来精彩的未来。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们的歌。那下面我们再来一听来自于他们演唱的主导文。 Like